天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云就会少一点。你走了，我住在雨里面。你走了，我住在雨里面。